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1957年以前，相声大师马季还叫马树怀，大家所熟悉的马季这个名字是进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以后，在侯宝林的建议下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咱们今天就来一起分享一下马季与老师们的故事。马季刚一到了说唱团，当时团里的四位名家，也就是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郭启儒四位相声大师都争着要当马季的老师，后来团里领导决定这四位大师都是马季的老师，还特别让侯宝林担任马季的责任老师。说到这儿，咱们先来听一段马季与刘宝瑞、郭启儒两位老师合说的相声《拆字》。 上人再说一段什么呢？ 哎，这回咱们俩字里说一回吧， 打字里的说。 哎，这回咱们说这个有名目啊。 有什么名目？ 这叫这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哦，一字拆开， 这一个字拆开让他念两个字。 哦，一字拆开念两个字。 哎，对了， 还怎么样呢？ 找他两样东西。 两样东西， 不管是吃的、使的、用的，要一样， 一样。 哎，这叫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比方说吧，写一个字， 哎， 要找两样东西。 对， 说一个扇子， 啊， 那个呢也说扇子， 啊， 跟那扇子那个样子一样， 哎， 可不叫扇子。 哎，对对对对对， 是这么意思吗？ 哎，是这么意思。 那好说好说。 哎，这合辙押韵， 没问题。 这样，咱们试着来， 试着来， 试着来。 这谁先说呢？ 我先说呀。 哎，咱们先说，让他来。咱这叫照猫画虎。 行行行， 我二说， 你二说， 我最后说。 对对对， 行了，你先说吧。你先写一个字。 写 什么字啊？ 我就写一个吕字。 吕， 哎，就是这个姓吕的这个吕呀。 姓吕的 上的一个口，底下一个口， 俩口字的吕。 哎， 俩口字。 哎， 这个字算有了。 字有了， 那您得找两样东西，得把它拆开呀。 当然了， 那听您的。 这吕字拆开是两个口， 吕字拆开两个口。 对， 两样东西。 哎，一个样的燕茶配黄酒。 哎， 这一样不一样？ 是一样 啊！ 你要说两碗黄酒更一样， 看这个那不成啊！两人东西不能够一样吗？它是类似一样。 哦，燕茶配黄酒。 哎，对了， 前言搭后语。 前搭后语 啊！啊， 大口喝燕茶，小口喝黄酒。 哎， 这怎么样？ 你怎么不大口喝酒？ 你大口喝酒，他醉了。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要这么说呀， 有意思，有意思， 行行行， 有意思，有意思。 你二说呀， 我二说， 你来， 我说啊， 你呢？ 说，吕字拆开 两个口 拆开了， 对吗？ 找两样东西， 铝字是俩口， 对对对， 铝字拆开两个口啊， 嗯， 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象牙白的萝卜配那白花藕， 嗯， 一样， 哎，这不一样， 啊、哎，都是 这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象牙白的萝卜，萝卜它有皮，它有缨 啊。 这个藕呢，它有节有窟窿，那怎么能像？ 对对对，不一样， 不一样啊！ 它是啊，它不一样，那么呢？ 嗯， 不一样。你不会修理修理吗？ 我修理修理 啊！ 那听你的， 你让它一样吗？ 你修理修理吧。 铝字拆开两个口， 嗯， 一样的爆了皮的象牙白的萝卜， 嗯， 配那个桶上窟窿的那个白花藕。 嗨，这多费劲呢、啊！ 一口我吃爆了皮去了缨的象牙白的萝卜，一口我吃那个桶上窟窿的白花藕。 这好， 哎， 您这凑合， 那你们管了。 这不怎么样，这个、 嗯、 听我的啊，张嘴就来。铝、 嗯、 字拆开两个口， 嗯 啊，铝字俩口啊，俩口念铝 啊，是。 这仨口它就念品， 对 不对？铝字拆开两个口， 嗯、 铝字啊，拆开两个口，仨口是品，哎，四口要是加一个犬字就念气。 你说这字干什么？ 给你讲清楚，对吧？ 您太说， 它是铝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这个。燕茶配黄啊，这是你说的是吧？我得重找。是这个铝字拆开两个口啊。 你怎么这味儿呢？ 哎，不这味儿我说不上来。说铝字拆开两个口啊。 嗯， 它是一个羊儿的，这个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 啊，对对 对，怎么了？ 贴饼子跟窝头的能一样？ 一样，都是棒子面的， 不一样。 长棒子面， 我知道，我知道，不一样。 怎么？ 你想这贴饼子是长的 啊， 有嘎这儿 啊， 有搁这儿。窝头是圆的，上头有尖儿，底下有窟窿，那怎么会一样呢？ 这话对，那 一样 不一样吗？ 不一样 啊，不行啊， 我也修理修理。 你也会修理？ 是许你修理，不许我修理啊？ 那你修理 啊，你修理。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啊， 嗯， 是一个羊儿的，一个羊儿的，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排扁了单长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排扁了单长了窝头。 谁这么吃啊？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季与刘宝瑞、郭启儒两位老师合说的相声《拆字》。马季的四位老师当中啊，只有侯宝林是责任老师，而马季与侯宝林之间的关系也充满戏剧性的爱恨恩怨。翻看马季早年的照片，我们能够看到马季笑眯眯地搂着师傅刘宝瑞的肩膀照相，可是在同侯宝林的合影中，马季恭恭敬敬地站在侯先生身后。这是什么原因呢？据曲艺演员赵连甲讲，可能由于性格的关系，马季也好，团里的其他演员也好，都对相声大师侯宝林有几分敬畏。可是从来不轻易夸奖徒弟的侯宝林曾经表示过，别人都是木头，只有马季是块玉。侯宝林实在爱马季这块材料，马季也敬侯宝林这位泰斗，但在生活中两人始终保有距离。后来在所谓大义灭亲的文革时代，造反派将侯宝林扣上所谓反动艺术权威的帽子，徒弟马季也被定为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北京扫厕所刷标语。批斗会上因为创作的问题，加上造反派的来回挑拨，师徒之间造成很多误会和矛盾，民间更是传言当时马季还打了侯宝林。不过即使这样的灾难也没能磨灭师徒情谊，文革后师徒二人因为相声又走到了一起。1984年，马季等人应邀去香港演出，侯宝林是那次演出的艺术顾问。那一次侯宝林对马季说，以后 我的所有段子你都可以演。短短的一句话表达了侯宝林对马季的充分肯定。说完了马季与师傅侯宝林之间的小故事，我们来听一段马季与另一位老师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卖布头》。一会儿咱们再来说说马季和郭全宝之间的故事。 这回咱们来说一段啊， 你看这个说呀跟唱就不一样。 哎，是两个意思。 唱啊是有辙有韵有腔有调。 哎，这是唱， 对不对啊？ 嗯。 说呢是没辙没韵没腔没调， 它属于散文的嘛， 是吧？ 嗯。 你说这说它算什么辙？ 这个没一定， 没有辙， 是 它也没有腔调。 哎， 你拉腔调就不好听了， 那听着倒别扭。 是啊， 是 光有腔有调没辙没韵， 这是唱吗？ 那也不叫唱， 那叫什么呀？ 那叫吆喝。 哦，做小买卖的吆喝倒是这样。 哎，你看做小买卖吆喝它有腔有调，哎，吆喝起来很好听， 讲究九腔十八调， 但是它那字儿它没辙。 对了，没辙， 对不对？ 哎， 过去在北京做小买卖最讲究吆喝了。 最讲究吆喝就得说咱们北京， 是吧？ 嗯， 卖什么都讲究吆喝 啊。您说都卖什么的吆喝好听？ 卖什么的吆喝好听啊？ 啊， 卖菜的吆喝就够好听的。 哎，鲜鱼水菜 是吧？它不在这个菜卖的好坏。 怎么样？ 它这么一吆喝，它吸引你， 让你听着那么精神。 哎，你不买菜，你出来也瞧瞧， 都要看一看， 是不是啊？ 是， 吆起来好听。 哎，怎么吆喝呢？ 我给你学一看啊。 好，您学。 一口气十好几样菜， 全要吆喝下去。 香菜、辣青椒。高葱乱七八糟，哎，扁豆、茄子、黄瓜、豇豆、冬瓜，卖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那里儿的下坠呀，酸了好韭菜哟。嘿， 卖菜，这一口气儿就好几十样菜。 哎， 嗯， 你看北京这卖糖葫芦的吆喝起来也花哨 啊，也讲究吆喝吗？ 卖糖葫芦东西南北城吆喝起来都不一个味儿。 哦，四城四样。 哎， 要到了这个北城它怎么吆喝？ 吆喝起来就这味儿。 您学一学。 蜜乱冰糖落葫芦落哟， 不错， 对不对？ 哎，这是北城。 哎， 要到了南城呢？ 南城吆喝起来省点事。 怎么吆喝？ 葫芦冰糖嘞， 这就比较简单了。 哼， 要到东城呢？ 东城东安市场摆摊的 啊， 他怎么没有葫芦字？ 那他吆喝什么呀？ 吆喝起来这味儿 啊， 刚占得呀。 哎， 刚占得的 都在玻璃盒子里装的。 哎， 要到了西城呢？ 吆起来比较省事 啊。怎么吆？ 就俩字儿， 嗯， 葫芦。 这也省 啊， 这是西城。 北京叫冰糖葫芦， 糖葫芦。 到天津不叫糖葫芦， 要到天津叫什么？ 到天津叫糖墩儿， 大红果的糖墩儿。 哎，吆喝起来最省事了。 是啊， 就一个字儿 啊， 墩儿。 完了，这就 完了， 这更简单了。 哎，这就是那卖糖葫芦的 这样吆喝， 还有一个卖花的。 哦，卖花的吆喝也好听 啊，玉兰花、晚香玉。 是啊， 啊，吆喝起来好听。 怎么个味儿？ 这味儿， 嗯， 玉兰花。茉莉花， 对，咱们北京是这样吆， 是吧？ 嗯， 到天津 啊， 管那玉兰它不叫玉兰， 玉兰花不这么样吆喝吗？ 它叫霸兰。 哦，霸兰花 啊，霸兰花嘛， 对， 吆喝起来也比较省事。 怎么吆喝？ 天津啊， 啊， 霸兰花，我想玉 兰， 是吧？ 哎，到天津这样。 你看他这做小买卖这吆喝呀， 啊， 你要仔细研究他也有很大学问。 啊，这里还有什么学问呢？ 你看我最近呢就把一个做小买卖吆喝的生意呢 啊， 给他用那个简谱给他谱下来了。 哦，录下来了。 哎，我这么一弄还挺好听， 跟那个做小买卖吆喝的完全一样吗？ 一样啊。 您谱下什么来了？ 我给你吆喝吆喝，你听是卖什么的啊。 哎，行行行， 按那个谱子唱啊。 可以。 咪嗦咪瑞哆瑞哆瑞哆瑞咪瑞哆啦哆瑞瑞咪瑞瑞。 这倒是谱子。 对啊， 您这是做什么小买卖的？ 这是卖豌豆的。 那一样吗？ 当然一样了。 那卖豌豆是这么吆喝？ 怎么吆喝？ 牛筋儿的豌豆， 对呀、啊， 米色米热豆热豆， 多给的豌豆就塞过身啊， 热豆热米热的辣豆热热， 豌豆的多给， 来来米热热，哎， 这倒真齐的，好听啊。哎，是这样吆喝。 要说最讲究吆喝的呀， 啊， 那算那个卖布头的。 卖布头是最讲究吆喝， 在天津卖布头有两种。 哦，哪两种？ 一种是背着大包袱下街的， 下街； 一种是在街头上摆摊的。 哦，这么两样。 哎， 您说这背大包袱下街串胡同怎么吆喝？ 哎，吆喝起来好听 啊， 到这味儿了啊。 嗯， 妈呀，花样车我坐车的坐面的司机摩也坐苦活去。 这是串胡同， 哎， 摆摊的呢？ 摆摊的吆喝起来，你不留神能吓你一跳。 是啊， 神经衰弱的人不敢拿着头了走， 好嘛， 吆喝起来一惊一乍的。 怎么吆喝？ 就这劲儿。瞧瞧这一块呀，真脏心麻呀，真塞不掉，磨撅了做苦活去吧。 好，这还来个嘎调、啊。 哎，这是天津卖布头的， 是。 北京卖布头呢也分两种。 哦，哪两种？ 一种是软调的，一种是硬调的。 哦，有分别。 哎， 嗯， 它吆喝起来比较花哨。 是吗？ 哎， 您给学一学。 我给你学一学啊。 可以， 先学那个硬调的、啊、 硬调的。 比如说这是一块白布 啊，这是白布 啊，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怎么个吆喝法？ 哎，这块本色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 这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 怎么那么白？ 哎， 它气死头上雪，它不让耳朵霜。压在我父亲的羊白面了吧？ 对， 买的米了家里就做白粒儿去吧。是金洗有金晒，那么金铺有金盖，那么金拉有金拽，那么金灯有金踹 啊！这人怎么回事？ 吃饱了撑的， 好嘛。 老汉，你坐好被窝，你不盖你踹他干嘛呀？ 人家表示这块布结实。 哎，不结实、 嗯、 后头还有形容呢。 哦，还怎么形容？ 这块布头它有多么宽，是它有多么厚，是刮风也不透，那么下雨也不漏，是多么快的剪子都搅不动它 啊。这是布， 这是铁板的、 铁板呢、啊，那是搅不动。 是啊，搅不动，你说那玩意儿怎么弄啊？做衣裳 剪子搅不动， 炸刀炸吧， 往下炸， 炸刀完了用铆钉铆， 嚯、 哦、用电焊焊 啊， 焊完了穿出来，你再这么一看， 哎，大褂， 锅炉 啊， 锅炉， 谁没事穿锅炉啊？对，这是白布 ， 嗯， 再换一块黑布啊， 黑的要吆喝几样颜色， 哎， 嗯， 过去黑布讲叫德国青， 是吗？ 啊， 哎， 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黑的， 哎，这块德国青，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你说怎么那么？ 又来一个， 怎么那么黑？ 啊、 他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压塞过唐朝的黑警队呀。 对， 在东山送过炭，在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台煤厂子，卖过两台煤，他又当过两台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对， 这块德国青、 啊、 是真正德国人儿，是真正德国人呐，知道遭了这种不味儿的。 怎么样？ 外号的三不怕 啊？ 什么叫三不怕？他不怕西呀、啊，不怕轮胎，不怕沙衣呀、啊。 是， 你任凭怎么洗，他、 嗯、 不掉沙衣呀、啊。 毛蓝 白布， 白布啊， 白布不掉色。 别嚷了，白布那没法掉色。 这就是那个硬调的。 哎，吆喝这个白布， 还有一种是软调的 啊。软调的， 软调的， 那怎么吆喝呀？ 这种卖布的是骗人的。 是啊， 他卖布他不带着尺。 那拿什么叫啊？ 用讨讨， 哦，讨， 俩胳膊一伸归一讨啊。 这么一量，这一讨是多少？ 一讨是五尺。 哦，这是五尺。 哎，就用这个做标准。 是啊， 不管个儿高个儿矮， 嗯， 您迈步的那大高个儿一讨， 哎， 也五尺。 那上算了。 小矮个儿五尺，啊、 这回再拽胳膊，那更不够。 是啊， 嗯， 这种迈步的他要谎 啊，要谎。 比如说这块布头值1块钱， 还要多少？ 先跟你要5块， 差这么大黄， 慢慢往下落价。 是啊， 落着落着，你觉得便宜了，你买了， 买去了， 结果你上当了。 那还不上当？ 哎， 哦，骗人！ 我给你学学这种卖布头、啊。 哎，您学学这个。 可是你得帮帮忙。 我怎么帮忙？ 你当个小伙计。 小伙计。 哎，你得说话。 说什么呀？ 在我让价的时候 啊， 你说别让了， 啊、 赔了瞧本儿。 哎，这我行。 行啊， 这我会。 来来来，试试啊。 你要吗？ 站着一点。 可以 啊。哎 哎，赔了。 啊。还没让价呢。 啊，我这还冒场了这回。您吆喝吧。 哎，这块吆喝减了半，不要那么一块儿，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那块儿叫打不相通，不一样儿的。 是， 叫刚才那么一块儿 啊， 那叫得过清。 对， 菜里吆喝咸鸭的1.6块，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的就叫的青玉的上标印，单是林布儿的。 对， 这不是林布， 嗯、 买的你了家里就做大褂去吧。你穿在身上，你走在街上，是大伙儿那么一瞧，真不知是你了，是啊，哪的好的大掌柜的吧？ 哦， 这个是。林布， 哎呀， 又宽又长，你还得大高个儿，你还得是算了粗的大个儿胖子， 是 肥肥的大大的足以够了。 好， 这个是林布、 啊、 你到了大布店了，买了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把它要啊。 对， 到了北京城 啊， 讲着八大乡，到了瑞福乡的瑞林乡的广盛乡的颐和乡，是乡音好，那么浪花头条左边朝南还有个浅乡一呀。 八大乡， 到了八大乡，你要买一尺是就得1.8毛，是没有1.8毛的你就买不着。好，这么媳妇这么宽，是这么密，是这么厚。是这么好的， 对， 来到我们这摊儿、 啊， 这一个样的货， 是 这一个样的价儿，这一个样的行市呢，谁也不买小布摊儿呢，嘴不头儿拧不宽儿啊。 对， 来到我们这摊儿 啊， 诸位有功夫听我们滔滔驰骋嚷嚷价儿啊， 叫叫 好，五尺 五尺， 两挑一丈 一丈， 三挑一丈五， 这连我也卖是怎么的？ 四讨两丈 啊， 两丈零一尺，这个大尺量好，就算你打两丈啊。 两丈 到了大布店了，买了一尺1.8毛的，十尺1.8块的，二八一十六，不就得3.6块吧？ 对， 来到我们这摊儿 啊， 要3.6块不要，16毛去了他的，你是3块，你打样你量不着啊。 3块钱 不要，这不要不要紧，我是饿着摆的伤，只还得让他。 还要让 这不3块钱 啊， 去2毛，让2毛，你个2.6块， 行了啊， 去1毛，让 别人 啊，别空占了， 好嘛 你个，你个2.4块 啊， 去2毛，让2毛，你2块钱。 对， 妹妹可就说了，是卖布头儿的，你包上妈的，裹上妈的，2块大洋的算我要了。你这阵儿的咬着妈了还不卖他， 怎么 回事儿？我赔本赚吆喝，小徒弟知道你没得省钱，净写个粗布、蓝布、大白布吧。 是， 他要学好了，里边你还有花四哥这个老太太脚了猫的花样肉 啊。 这不2块钱， 对， 去2毛，让2毛，你给1.6块 啊， 去1毛，让1毛，你给1.4块。 瞧本儿。 去2毛，你给1.2块、 啊、 再去2毛，你给1块钱、 啊、 这不1块钱、 啊、 去5毛，让5毛， 剩多少 白拿去了， 没了。 这就是马季、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卖布头。在四位老师中，马季首先认识的就是刘宝瑞和郭全宝老师。马季更将郭全宝视为自己的启蒙老师。生活中，郭全宝与马季既是师徒又是搭档。初到中央广播说唱团的时候，20来岁的马季就发现郭全宝没有架子，喜欢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后来马季又发现郭全宝挺认真，打扑克要是输了，他恨不得打自己巴掌。于是啊，马季就悄悄让着郭全宝，没想到居然被郭老给识破了。这一下郭全宝可不干了，大声叫着，你这是干嘛？我还赢不了你吗？马季与师父郭全宝就是这样亦师亦友的关系。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永不能再

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抗战期间，京剧大师梅兰芳蓄起了胡须，拒绝为日本和伪政府的人演出。而在天津的相声界，也有一位拒绝为日本人登台表演的人，他就是相声泰斗张寿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日本侵华期间，张寿臣牢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不畏强势，不为利诱，正义凛然，铁骨铮铮，以一个中国人的正直良知谱写了他生命历史中光彩的一页。首先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张寿臣表演的单口相声《行话》。 那年我31岁，续弦啊，续的是我那前妻啊。那阵儿我生意挣的钱也就将够我花的，还能够那旧社会讲究娶个美丽的，娶个漂亮的，娶不起啊啊，他那条件啊，一说就四大金，我受不了啊。就什么呢，丑妻近地家中宝，就娶了这么一个长得不怎么样，就是我那前妻啊。我又没办事，回洛队啊，亲戚来了啊，就是也一桌菜呀、啊，吃完了就完了，没办事。过了些日子，我们这行里的讨厌，就谁就是那个常良安，常良安呢还一侯一臣，这都我们这伙计，他们说你让张臣头些日子娶钱娶媳妇儿没办事，他这太太长得怎么样咱们不知道，常良安说咱们家里瞧瞧，瞧他娶的怎么人。那侯一臣说去也白去，不行，因为什么呢，张寿臣他住两间房，他里外间，回咱们上他家去啊，他媳妇把帘子一撂，他媳妇在里头屋，他在外头跟他们说话，咱们呢人家不让咱能撩人帘子吗，还是瞧不见。怎么着呢，等他呀上园子了，他不在家，咱们上家里找他去，他们家就两口人呢，一叫门呢他女人总得出来，他出了咱们的门口瞧瞧得了。对，陈良安呢跟侯一臣就去了，正赶我上园子刚走，俩人在门口这么遇上啊，张寿臣，我女人出来，找谁去呢，找张寿臣呢，俩人一边瞧着一边说，您贵姓啊，我女人我们姓张啊，张寿臣是您什么人呢，咱们掌柜的哦，您开什么买卖，你这话，你要怎么的说相声，他这嘴贫呢，我女人说不出来，刚娶过了不多日子，他也不让我开什么买卖，俩人呢，常良安呢叫侯一臣，老何拔吧拔吧，常良安你说拔个那侯一臣，侯一臣念作念作就长得寒碜，念作，你把常良安上念作，俩人都说完念作呀，俩人都走了，不进去了不进了，等他回来再说吧。他们俩说这话我女人不懂啊，和我女人这气儿大了，憋了一天呢，等我回来跟我翻脸，我往那儿一坐，我说你们这个朋友都是外国人呢，没有，我哪认得外国人呢，都中国人呢，都中国人，怎么中国人不说中国话，我怎么回事，你刚走来俩小子，我怎么像，他一说这俩人长相，我这怎么没外人呢，一个常良安一侯一臣，我怎么了，叫你，你没在家我出去了，我说姓什么，我姓张，问你什么人，我说我那什么掌柜的，他说你们开什么买卖，我说你们开什么买卖啊，这也没关系呀、啊、 让进来不让进不进来，俩人说那话我都不懂，一定外国人。我说什么了？什么老何你把念作，没说念作，念作什么话你得懂，你不说自己不说太太跟你玩命，怎么回事你得说。你看我听得多烦，我知道我这话，老何是伙计，把是瞧瞧，把个把个，念作是寒碜，我怎么说，我他们俩人说你寒碜，可是他们俩人说的与我没关系啊，与我没关系，您忘了，他丑人护丑啊，他回头半个月不晴天，你说我们这日子怎么过？我没说过瞎话，到那时节不说瞎话不成了。哎，我那俩人呢，一个叫常连安，一个叫侯玉臣，都是同行师兄弟，他们呀上这瞧你来了。老何呀是伙计叫坎儿，把和是瞧瞧，念多什么话？我念多呀，说你长得美丽，长得漂亮，这就叫念作，疼你。我女人呢这才转过脸来，啊，那么回事啊。我告诉你说，这可不是我吹，我是念作。我不知道他们瞧我来，我是他们瞧我擦点稳，擦稳更念作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枪口对内。1933年，国民党政府不择手段地摧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一举收复了张北、康保、多伦等失地的西北察绥抗日同盟军，并逮捕了抗日将领吉鸿昌。蒋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各家报纸均报道了西北军事的发展，而张寿臣也和当时的大家一样关注时局的变化，天天读报。多伦城的失而复得使他心情振奋，吉将军的被捕也使他痛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更为可贵的是，张寿臣把他的感情和见解经常带到舞台上，以西北形势为题宣传抗日的思想。他曾以单弦《风波亭》为引，在舞台上抒发了他的政见。在表演相声《揣骨相》时，张寿臣借揣骨讽刺那些投靠帝国主义的卖国贼。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曲艺部编辑陈连生怎么说。 张晨这个相声演员呢，他比较有骨气，他是爱国的。在抗日战争时期那阵，他就说敢说这个揣骨相。揣骨相这段相声呢，就是通过人的这个骨头来说这人的性格怎么样。他就说这个有懒骨头、坏骨头、什么硬骨头、软骨头，他通过这个来讽刺这个汉奸的是软骨头。 《揣骨相》这个作品是相声前辈张寿臣先生在1925年的作品，当时北洋军阀各据一方，许多大员卖国求荣，国势堪危。当时张寿臣先生接受了一些五四以后的民主思想和革命思潮，于是创作了讽刺卖国贼的揣骨相，矛头直指曹汝霖等里通外国出卖主权的汉奸群体。这个段子是张寿臣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后来呢，张先生将揣骨相这个段子传给弟子常宝坤，常先生又传给弟子苏文茂，苏文茂又把这个段子传给了弟子宋德全。那今天呢，让我们来听宋德全和搭档王玉表演的相声《揣骨相》。 今天当着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这么多亲爱的朋友，你看看宋德全的相貌骨骼怎么样？ 啊，让我给您看看， 怎么样？ 行，您站好了 啊， 我给您看看啊。 好， 朋友们 啊， 您上眼啊。这宋先生，这肩胛骨高，能担事儿，后背骨厚， 不怕压，这胳膊肘骨深，手腕灵活。再往脸上看，他的眉骨宽，性聪慧，颧骨隆起，居高位，方面大耳，颌骨肥。你是毕主大富大贵呀、啊！ 你这是江湖口无量斗， 怎么呢？ 净宅好听的话说，成心拿我开涮是吧？ 哎，我是直言无隐，概不奉承。 是， 朋友们，您看呢？ 啊，怎么着？ 就宋先生往那一站 啊， 像不像位局长？我这 啊， 像吧？要不就是位厅长、司长，要不处长、科长、股长， 那都说了，我还压长呢。 不是，不是那意思。 那我， 您最不济也是位大款 啊，普通老百姓、 艺术家、 小演员而已，大家都知道。身为说相声的、咱不敢在行先行，随天赋愚笨倒是从不懈怠，未断言就说，说点古往今来人情世态，说点大小笑话诗词歌赋，说点历史典故，警示醒人，博大家开怀一笑。凭说挣的是公平钱，吃的是良心饭，睡的是踏实觉，咱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好 啊， 好好好、 哎，这个鼓掌的都是我的知音。 是 啊， 做人嘛 啊， 就得这样，把良心放正了 啊。你别小看宋德全， 嗯， 各位，给我个县长我都不换，你看对不对？ 你说什么 啊？给我个县长我都不换， 给你个县长你都不换？ 对， 是你不跟人家换呢，还是人家不跟你换呢？ 什么意思？ 朋友们都鼓掌了 啊。 我明白什么意思 啊、 你这给个县长不换，吹吧就。 不是说咱说相声当不了县长，各位，相声能当县长，这不有当的吗？ 那是副县长 啊。关键是那县长说不了相声。哪位说相声转行能说能说，是不是？哪位县长转行能说相声来？您听着吗？ 这倒也是、 哎。所以说呢，做人就是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是不是？所以说咱还是接着研究咱们这个揣骨相。 对， 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我略知一二。 那我略知一二三。 哟，比我还强点。 那当然了。 是吗？ 啊，你真懂？ 真懂。 真懂，这么着、你好好给我看看。 给你看看。 哎，你看看，我也40多岁了、未来前程怎么样？ 哦， 再看看我的儿孙将来有没有发展，有没有出息？ 我明白， 好好给我看看。 我明白了，你是想看看晚运如何？ 对，看看我的晚运。 您站好了 啊？怎么着？ 我仔细看看， 仔细看看。 我给他看看晚运 啊。 嗯，你先把裤子脱了。 对，哎，你要干嘛呀？ 别误会， 是 我看看你的膝盖骨跟脚趾骨， 什么意思？ 用手一摸就知道你晚运怎么样？ 行行行行，就你这揣骨相，我不信服。 那你那揣骨相有什么高明之处？ 那当然了，我经过多年的研究 啊， 我对30多块骨和骨头都有过深入的研究。 怎么研究的？ 我认为好人脑后有骨，坏人脑后是骨头。 是吗？ 哎，并且为每位骨和骨头我都写了4字断语、6字评语。 哦，那您先给说说这好人都有什么骨，我们听听。 好人呐、好人可太多了。 嗯， 好人有英雄骨、壮士骨、豪杰骨、英烈骨、良善骨、高洁骨、耿直骨、公正骨、多谋骨、道义骨、识才骨、毓秀骨。 嚯，这么多呀！ 哎， 您都有4字断语、6字评语？ 当然有了。 4字断语，好人呢？ 英雄骨， 英雄骨。 4字断语，英雄骨是爱国热心。 6字评语， 永远办事认真。 嘿，不错，您接着说。哎、 壮士骨，坚贞热忱，大公无私为民；豪杰骨，慷慨激昂，常念国家兴亡；英烈骨，肝洒热血，丹心辉映霜雪。 好样！ 梁上骨，敬老怜贫，处处严己宽仁；高洁骨，仗义疏财，平生磊落清白；耿直骨，是非明断，岂肯苟且偷安；公正骨，寸土必争，唯望国家复兴；多谋骨，众志成城，智慧赛过孔明；道义骨，品德高尚，做事心心明眼亮；食材骨，食不芳草，善于选宝用宝。 对，有伯乐才有千里马。 毓秀骨，百年大计，良才精心培育。 是啊，唱青衣花旦的材料，你非让他学大花脸， 哎， 那不没事吗？ 就是，这都是好人的。 那坏人都有什么？ 坏人就是骨头了。 骨头？ 你没常听人说吗？ 怎么说？ 瞧你这块骨头， 哪儿指啊？ 啊， 您给说说这坏人呢？ 坏人呢？ 啊， 坏人也多了啊，有狠骨头、伐骨头、汤骨头、阴骨头、坏骨头、懒骨头、馋骨头、脏骨头、软骨头、滑骨头、耍骨头、臭骨头、贱骨头、犬骨头、没骨头、大小的横骨头、大小的贼骨头。 嚯！这坏人骨头也不少。 那当然了， 这也有四字断语六字评语。 当然有了， 您给说说。 狠骨头， 狠骨头， 残害同胞，吸尽民脂民膏。 呵， 伐骨头，连劫带抢，真是丧尽天良。贪骨头，便宜没够，耻于脸皮太厚。阴骨头，表面假笑，暗中放点毒药。 这更厉害。 哎，坏骨头，口蜜腹剑，专会脚底下绊， 还真有这种骨头。 小坏骨头，信口开河，说话嘴不留德。 您修修口德吧。 懒骨头，空腹少年，终日游手好闲。馋骨头，鸡鸭鱼肉贪多吃上没够。脏骨头，有爱卫生，浑身又臭又腥。 离我远点吧。 软骨头，男扮女装，周身滑露水香。滑骨头，坑蒙拐骗，什么坏事都干。耍骨头，骗吃骗喝，外带偷偷摸摸。臭骨头，臭骨头，目空一切，见人抬头望月。 嗯，瞧这臭美劲儿。 贱骨头，摇尾乞怜，祝您大发财源。 好，这拜年来了。 犬骨头，欺软怕硬，恭候主人发令。 谁是他主人呢？ 没骨头，金钱搂足，仰仗老外护符。 这就是现代的汉奸。 小横骨头，强买强卖，不行武力对待。大横骨头，打街骂邻，见了公安丢魂。 就这么个横法。 贼骨头，见财起意，心生千般诡计。 真是贼人贼心。 这还是小号的。 还有大号的？ 当然有了。 有吗？ 大贼骨头。 大贼骨头。 大贼骨头贪污腐败，专把国民坑害。 有这样的？ 有啊。 谁呀？ 古有秦桧、和珅。 现在呢？ 揪出贪官一群。 是啊。 刚刚这段宋德全、王玉表演的相声《揣骨相》就改编自张寿臣的创作。张寿臣不甘受亡国之辱，以舞台为战场，以相声做武器，用创演即兴节目的方法宣传抗日，发出了时代的强音。从他创演的即兴节目当中，不仅可以看出超凡敏锐的聪明才智，也可以看出热爱祖国的拳拳之心。天津沦陷后第二年的一天，张寿臣同往常一样来到后台，而不同往常的是，后台多了两个日本人。两个日本人都是年轻人，虽然穿着军装，但外表却显得文质彬彬。二人见张寿臣走进后台，忙站起身来打招呼。其中一个日本人一团和气地说：“张先生，久仰了。”随后就说了一通日本话。一旁的翻译说，他们是想请张寿臣到日本东京灌制唱片，这对于张寿臣个人来说也是一次挣大钱的机会。张寿臣到后台见到这两个日本人时，还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等翻译官说明来意，他心里就有了底，心中暗想：好，想用我的名气为你们做宣传呢，妄想。说什么挣大钱，我张寿臣即使穷得要了饭，也不挣当汉奸卖国贼的钱。那么张寿臣该怎么拒绝这两位日本军官呢？我们有请张寿臣的儿子张立林给我们讲一讲。 我会说我不能去，因为我抽大烟，但是我不抽大烟，因为日本人不抽大烟，日本人是不抽大烟。结果日本这个方面就说，我给你开证明，你到日本随便抽，肯定没人管你。我父亲还是不去。我父亲说，我呀，这个不能坐飞机运膏，那不行，那不要紧，那坐船呢？坐船我也坐不了，我运船，我连摆渡都不敢过，我连电梯我也不敢坐，把日本人惹火了。 日本军官十分恼火，叽里哇啦地说了几句日本话， 就气冲冲地走了。惹恼了日本人的张寿臣自然也没过上什么好日子，被逼无奈的张寿臣只好远走他乡。他去了南京，半年后他回到了天津，谁知一回天津，他就被一个叫袁文慧的汉奸恶霸强行拉入了他的兄弟剧团。这个袁文慧借助当时日本人的势力，控制了一批走红的相声艺人。抗战时期的相声艺人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们又是如何斗争的呢？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为您讲述抗战中的相声发展。最后为您送上这首来自刘德华的《中国人》。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五千年的风和雨呀，闯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钟，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闯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钟，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钟，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